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马草泥。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咁啊，补充一下啲资料。咁我哋啱啱见到01嘅新闻咧，就其实阿何君尧咧，佢系完全系从来未申请过执业嘅。咁即系话咧，你头先嗰个 point， 你话97年执业嗰个资格都冇啊 ？Admitted 系啦。 有个可能性。啱啱啊，多谢我哋一位网友 Peter 咧，就 send 咗去我哋嘅 group 入边俾我哋。就你都有收到嘅，佢就话咧01呢一个报道嘅时候咧，我终于谂通佢嘅 logic 系点啊。头先咪 show 嗰啲信出嚟嘅。就話啊，你可以即係合乎資格啦咁樣，但係佢哋從來都係冇交過錢嘅，從來都係冇買過保險嘅，咁你咪從來都未 admitted 過咯。如果佢呢個位咧都慳翻筆咧，咁佢就真係大鑊啦。 咁 admit 都唔係喎， 係啦， 係咯， 即係 never admitted。我即係話你合乎資格啫，你可以申請啦咁樣，咁你 form 都唔填啊，錢都唔交啊，保險都唔買啊，咁你點又 admit 過啫？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如果零一，因為連01呢一個講法咧，就唔係好早前發出嚟嘅、哦。第一個新聞係19:40，即係7:40。第二個咧係呢一個嘅20:27，即係8:27、8:30嘅時候。可能佢哋再同呢個律師會 clarify，、哦、因為而家英國嘅時間啊嘛。而家英國時間係開緊工啊嘛，大佬人哋。係咪啊？你從來冇申請過。同你 admit 咗係兩件事嚟嘅喎，係嘛？咁你都刻意誤導啦，包括喺立法會裏面誤導，包括喺律師你自己嘅選舉嘅網頁裏面誤導啦，就算律師會你都誤導埋喎。 唔係佢有好多嘢誤導㗎啦，包括就誤導啲人咧，就話阿戴耀廷係港獨，阿戴耀廷從來都冇講係港獨嘅，係嘛？我亦都嚴重懷疑你，即係你都係誤導人你自己嘅這個讀基督徒啦，係嘛？喂！即係講真，即係一個正常嘅基督徒唔係好似你咁樣，喂！即係大佬滿口淚氣。 喂，你唔可以咁講嘅，基督徒有梁美芬嘅，首先一樣嘢。 即係呢個係基督教嘅問題啦，係嘛？ 係。 即係我可唔可以咁樣講啊？即係我覺得咧，即係佢翻邊間教會咧？嗰間教會應該 佢翻邊間㗎？ 我唔知。即係我覺得呢個基督徒。 喂，我哋都有 certificate 嘅喎。 嚇、我知啊，你有領 洗。即係我領一洗，我有張領洗紙嘅喎。 係啊，喂，你攞埋出嚟喎，可能呢個都係造假喎。屌呢條友分分裝。 唔係第二樣嘢，其實亦都要反駁嘅，就係話你話咩佢屈戴耀廷講港獨，其實第一個屈嗰個唔係佢嚟嘅，係共產黨嚟嘅。你唔記得共產黨揾咗個張榮信過嚟講咩？凡係咩自決啊、立立雜雜對中央有不滿嘅，都已經係屬於港獨嘅一部分。 對中央有不滿， 屌個個都係港獨啦。 喂，咁好好笑喎、 啊。其實係咁樣嘅。 喂，呢、這個阿鄧小平以前點樣講一國兩制啊？ 共產黨是馬不 係啊，馬不倒咁咪日日鬧咯，咁咪屌咪屌咯，咪屌咯，系嘛？好似呢个阿柯文碧霞上身，屌我屌咯。 讲到尾系一样嘢，就系话当喺呢个政治低气压底下，你其实任何一样嘢都可能成为港独噶啦，即系提出一啲同共产党嘅主旋律有相违背嘅嘢。 所以而家佢由上到下都系屈咗我哋噶， 系 成个反对派都系港独嚟噶嘛， 系啊， 将我哋同一般嘅民众咧，即系切割啊嘛。误导佢哋啊嘛，减弱我哋嘅支持嘛，其实嗰个系政治考虑多于一个真正会实现港独嗰样嘢嘅考虑嚟噶。 其实点解？ 你唔好以为佢蠢啊，佢系成个政治谋略去铺排出嚟噶。何君尧可能只系一个棋子嚟嘅啫，不过佢玩得过火，玩得冇咁好技巧咋。喂，佢而家系打晒我哋全班人都系咁啊！ 唔系咁，佢即系佢。 咁你第一 ，Annie 嚟咗国际社会嘅支持。你 N 年嚟咗一啲嘅所謂嘅中間嘅選民，或者係淺黃淺藍嘅人嘅支持， 再加上如果你同中國嘅命運係分不開嘅話，你都 any 嚟咗，即係啲維權律師啊、維權運動啊嗰啲人嘅支持噶嘛。以前佢大佬真係同我哋香港人同氣連枝喎，大佬就係對抗呢個極權啊嘛。哇！屌，原來香港人所謂對抗嘅極權係想獨立噶，嗰班民族主義想求嘅人，大佬。 嗯。 所以今次佢嘅謀略係好清楚。何君堯最近呢啲咁嘅表現咧，其實係反映到佢自己成個老共嘅策略係點樣。呢、這個一定係佢擺出嚟嘅棋嚟嘅，做悍將嘅棋嚟嘅。 咁咪即係等於佢係暴露咗共產黨嘅陰謀囉。 唔係暴露，而係共產黨講到明呢個係陽謀嚟嘅。當佢立嗰啲咩國歌法啊，即係用民不斷咁樣做啲民族主義嘅討論嗰陣時，咪就係話俾你聽，佢係用呢啲大中華交嘅嘅理論，就走去將大家對咩普選啊、對未來生活嗰啲咁嘅嘢，就 direct 咗過去佢哋想要嘅嗰個討論層面囉。咁從而令到你嗰啲其他嘅反對派可能有各種唔同嘅訴求，嗱你呢啲咁嘅訴求咧，全部都唔啱噶，咁嗰啲都係港獨嚟噶，咁咪冇得傾噶咯噃，即係你諗下， 你好簡單一個引證啫嘛，習近平嚟香港，關於香港即係成立20週年嗰邊 speech 裏邊，佢點樣讚梁振英？佢咪話佢反港獨有功咯？屌我發覺，喂屌大佬呢個偽命題嚟嘅喎。呢个假问题嚟嘅、哦，你仲讲？喂，嗰阵时候已经系土崩瓦解紧噶咯，成个本土派， 嗯， 系咪啊？拉得就拉，系咪啊？缩得嗰啲又缩，逐个排队紧缩紧噶。喂，你仲讲呢个问题啊？我觉得你呢个系成个嘅政治策略嚟嘅，难听呢个叫阴谋嚟。嗱，你班傻仔，蔡若莲嗰度，即系捉。中賀恭賀佢死之後，跟住你又無端端整個香港獨立出嚟。喂，你唔覺得呢一個矛盾係好古靈精怪嘅咩？無端端又發生翻嘅、哦，就造就呢個何君堯出嚟搞嗰個反港獨嘅集會啦。即兩邊啊，係好似互相配合緊，係就一個假嘅命題、假嘅議題、假嘅問題，大家出嚟爭論。 咪同埋 你令到我哋好難 defend 佢哋。亦都好難唔 defend 佢哋，點解呢？好難唔 defend 佢哋嘅原因就是、喂，大佬講下都唔得。 嗱，所以 講下冇罪喎，係嘛？ 所以咧，即係佢最後尾阿何君堯喺 喂講下亦都唔得嘅原因就係、是、咧，就係呢樣嘢啫嘛。唔得嘅就係、是、喂，大佬，我 defend 下，佢將我劃咗你嗰度嘅咯噃，一齊揼嘅咯噃。今次唔使逐個擊破，係一網打盡啦。 喂，其实个状况咪就係佢哋吸收咗2005、2006年点样用外国论州去打走你废除功能组别嘅讨论呢一件事囉。咁上次2005、2006年係因为大家一起讲废除功能组别呢一样嘢抢咗先机，佢先至要制造另外一个外国论出嚟㗎嘛。咁今次係直头连外国 连你提嘅机会都冇啊。我首先係用呢一个嘅反港独呢一样嘢就去到压制你任何一个民主诉求，任何一个民生诉求。总之呢，你跟我嘅咁你就唔係反港独，咪你就唔係港独。如果你提出任何你提出投诉就已经系港独。 嗯。 就系、是、咁就系、是、完全就主导咗呢个讨论囉。 咪所以其实你最后尾呢，你见到上个礼拜日啊，佢搞个集会，喂你见到佢啲咩标语啊？咩反伪学啊？即系反伪学呢个针对啊戴耀廷啦，系嘛？咩反冷血啊？反港独啊？佢争在冇写反粗口出嚟嘅啫，系嘛？将呢三样嘢屈埋一齐出嚟嘅话，其实佢想做嘅效果就系、是、即系佢系抬高嗰、那个即系压低嗰个政治气压，系嘛？喂，令到个个人都觉得就系话，如果你唔跟住中共嗰条拉嘅话咧，喂，你就陷入呢一个港独。系嘛，即系嗰条红线啊，嗰条底线啊，系嘛？ 咩？所以你好简单嘅啫。而家所有反对派嘅群众，同埋我哋嘅参与者都好，一定要揼死呢条友。 系啊， 即系我喺舆论上啊，明解你我屈，我以为我讲你杀嗰啲嘢，大佬，你一定要揼死呢条友，一定要令到呢条友系冇得翻身。 我觉得反而调翻转咯， 所以佢今次咧，佢一出呢一个所谓嘅假资格嘅风波嘅时候咧。全世界都是盯住佢嘅，你越抄越多嘅，吓证明你嘅人，就算我真系当我头先嗰个讲法系啱，你 practice 过，你都走呢个玩文字游戏，走法律啦，即系讲97年，冇讲今日都好， 但你自己都样衰啦。 冇 呢条友好样衰噶啦， 已经。唔系， 虽然你嗰啲票99%系嚟自中联办，下次可以唔买你噶嘛，大佬。买落你度啊！我意思系， 唔系，所以其实应该以彼之道还之彼身，系啦，还之彼身就系话，喂，你搞反港独嗰阵时候，我哋应该反讲搞呢个反造假运动啊嘛。 嗯， 喂你谂下，共产党咪不即系佢要制造一个道德讨论出嚟，就去压制你嘅讨论啊嘛。咁你要制造一个佢哋冇办法应付到嘅讨论嘅时候，首先咪反造假开始咯。 系咪？即系呢个你亦都要咧，即系其实睇翻佢自己啊，上个礼拜咧。嗰、那个叫做啊，佢同阿若薇嗰个辩论，嗰、那个叫做系以事论事，系咪以事论事？好似系以事论事。咁佢同埋阿钟建华同埋阿若薇啦，系嘛？喂，你见佢好醒嘅，佢即系三两句唔埋咧，就话啦，系嘛？你系咪支持港独啊？系咪支持粗口啊？然之后两样嘢拉埋。 唔系，所以你一定要咁样回应佢。喂，你唔好讲喺度假命题啊！啊我哋坐呢度嘅人唔系支持港独嘅人，我边有资格同你辩论呢样嘢啊？或者我唔系一个好合适嘅人选同你辩论呢样嘢，你行出街同佢哋辩论啦，你唔好屈我哋啊！你而家系做 show 俾阿爷睇，话俾我话，第一你屈我系港独分子，第二你表示你嘅忠贞、嗯，借呢个机会系咪？喂，我唔会俾你位你入噶，何君尧大哥，我点会俾位你入啊，大哥？ 佢呢种手法， 从低温开始都系反对或者唔赞成香港独立嘅。我呢样嘢系唔务实嘅，原则上系讲唔通嘅。完啦，讲完啦，仲想辩论咩问题啊？系嘛？我有半个钟头嘅时间，我唔系喺度同你纠缠呢个，我自己都唔信嗰套嘢系嘛？我使乜同佢哋辩解啊？大哥，我只系话一样嘢啫。喂，佢有权讲，未必我同意佢嘅内容。咁你明唔捻明啊？咁捻简单，系嘛？咁当然啦，如果我真系同佢辩论嘅话，我唔会讲粗口嘅，大哥，到时候。 唔即系呢个系， 唔所以呢条友系贱格噶，贱格、蛊惑、水平都低， 但系共产党就系好依赖佢哋呢一种咁嘅讨论去到， 冇人敢做呢个悍将啊！你唔通仲靠李思嫣咩，大哥？你仲靠嗰阵时候嗰个咩话会点嗰个叫咩名？我唔记得，后屘都有出嚟选嗰条友吓，我都唔记得叫咩名啦。嗰条友即系会点嘅，又系 狄志远。 唔系，即系仲有一个阿叔咁样款嘅咧，话佢 高达斌， 系高达斌嗰啲咁有咩？佢啲有唔啱水平啊嘛，还点都俾钱啦，还啲群众都系搭翻嚟噶啦，系嘛？搭翻嚟啊，意思系，喂，咁揾啲好少少嘅得唔得？咪试下何君尧点样试？一试何君尧出事屌 你！咁、你讲起黄你讲起即系你港独啦，系嘛？都讲埋啦，系嘛？即系嗱，中大咧，佢嗰个港独 banner 咧有新进展啊，系嘛？我哋有片嘅，去先。系嘛？哦，要 ready 系嘛？咁嗱，佢而家最近就決定咗拆啦，系嘛個 banner？ 咁個理由咧，即係我覺得都好好笑嘅，即係點解你而家先至咁樣講咧？就係話啦，因為咧嗰張 banner 咧係冇人去申請嘅，係嘛？咁而咧即係咁， 亦都冇經過我哋 approval 嘅程序。 嚇！咁即係但係咧就唔代表我哋跪低。咁即係講到底即係咩咧？真係好好笑，即係其實你純粹因為鬥氣而擺條 banner 喺度啦，即係咩？佢話為咗要捍衞同學嘅言論自由權，哦，有片啦，去得啦。 大學自行消毒，陳志思話要正面分析，非禁絕港獨啊。一個話策 係要求學生會呢盡快移除鼓吹港獨嘅宣傳品。 一個話過， 若果校方一意孤行，強行拆除嘅話。本会定必竭尽所能捍卫同学发表言论的权利。 话定是拆这个问题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中大学生会在 Facebook 上说他们已经将 banner 拆走。诶，不是跪低日，而是幅 banner 长期占用宣传空间会阻到其他同学用。话拆了不代表屈服，幅反对23条立法的 banner 暂时都不会拆住。 现行刑事法中没有一条清晰明确的条文限制港独言论。反而校方就以法律为由打压意见，制造白色恐怖。我哋仍然会抗争，以保卫中大嘅言论自由。 要求校方尽快谈判，厘清文化广场嘅规定，同就言论自由作出承诺。话如果唔肯嘅话，就会挂翻幅 banner。中大话乐见 HU 将幅 banner 拆走，会继续同佢哋沟通。不过拆得走条 banner 唔等于拆得走思想噶嘛？陈志思又话，因为香港嘅经济同民生上系咁同内地融合，后生仔有港独思想，正正就系后遗症，应该要谂下点解佢哋会咁样谂。 而唔系一味揿晒佢哋啊！唔系，明明阿何律师前两日咁讲噶噃。 如果搞港独嘅人系将成个国家嘅命运颠覆，要令到我哋香港同埋祖国13亿人要为佢而去付出庞大嘅代价，呢啲人唔杀咗佢做咩啊？系咪啊？ 佢就话自己中文麻麻，唔系好了解句嘢咩意思。乜个杀字真系咁难理解咩？但就话太激进嘅言论只会激化社会更加激动嘅言论，对成件事冇好处。 好，喂，何君尧后面嗰个 part 就唔好再讨论啦，因为都讲成几十分钟。 系咪闹剧一场啊，大佬？你而家你先至知道嗰个系冇人申请咩，大佬啊？系咪？即系我觉得系好好笑。 唔系，我觉得有时即系我都唔敢话指导啦，都唔敢话即系新教或者言教啦，而系在于即系都俾我评论一下，就系、是、好心你企硬就继续企落去啦。你唔系讲到好激嘅咩？好即系慷慨激昂嘅咩？在最初的阶段的时候，为什么突然之间又拿一个 administrative 的理由来作为你开脱的藉口呢？第一刻的时候你想不到的吗？没有人申请，没有经过一个审核的程序，但是你说最初要捍卫同学的表达言论的自由的权利。喂，你是不是这样的 policy 先？如果你是这样的 policy 的话， 你那个是不是同学你都不知 道，是 不是是不 是由头到尾应该是这样做的？ 不是咯， 而不是经过同学校方在度拉锯交涉，受到压力，抵唔住压力嘅时候，又两个礼拜又用翻相反嘅理由，应该系唔系相同嘅理由，系相反嘅理由咧，系拆咗佢。 嗯，你以前点同啲校方玩嘅先？ 唔系，如果你收嘅话，你就收埋授权俾我哋学生会管理嘅所有嘅设施。如果我收晒佢，我唔管啦，你敢唔敢收？佢会凶我，例如嗰阵时候嗰个都系曾经做过中大教务长嘅，叫陈佐信，不过佢一个好人吓，佢就话：咁我唔同你收会费咯，好啊，你试下唔同我收会费。跟住我过两日，屌我搞个全民投票，咪要求即系取消翻佢呢个规定咯。因为佢嗰阵时候话：你学生会嘅会章要我校董会通过啊嘛。跟住就连结收会费呢样嘢嚟讲嘛，佢话如果你学生会嘅会章你哋修改完唔俾我 approve 嘅话，咁咧我就唔帮你收会费噶啦。你唔俾我 approve 嘛，咁我全民投票咪输俾我，跟住佢 back down 我，佢 back down 咗我。喂，我梗系企硬啦，因为我第一刻已经知，喂你呢个系好冇道理一样嘢嚟噶嘛。你话唔俾我用嗰啲地方，唔帮我收会费，即系玩我财政啫，我俾翻晒你。我喺出边咯，得唔得？咁跟住我咪再申请上完注册咯。 嗯， 你吹啊，系咪？如果嗰阵时我识 limited by guarantee 啊，因为嗰阵时我唔系读 business 噶嘛，屌我 limited by guarantee 添啊，屌你，公司注册添嘛，咁你吹我唔涨嘅啫，屌大佬。 喂，但系睇翻转头，你嗰个年代就即系相对开放好多咁啊。 唔系，同埋校方嘅行政或者管理人员咧，都系开明嘅，都系反共嘅人嚟嘅，都明白。即系同学喺嗰阵时候，即系会一时冲动做一啲嘢，无论佢同唔同意你嘅意见都好，但系佢系会有包容喺度，即系好似几年前嘅沈祖尧，即系就陈善盈，因为佢作为中大学生，喺呢一个嘅反替补方案里边，即系俾人刑事检控，最后即系要受罚嘅话，喂，佢都要出份声明噶嘛，佢出份声明系撑嘅，当日系支持个学生。是争取社会公义，捍卫一些弱势社群的权益的。他写到明白，即成个 principle 是很清楚的。喂，当你的学生被人拉的时候，你的校长一定是扑出来跟他 defend， 虽然他有错都好，你都要帮他 defend， 尤其是在政治的官司里面，屌他不是强奸非礼嘛，大哥。喂，强奸非礼的没得 defend 了，大哥。但是这些这样政治的议题里面，你冇理由企晒嗰边嘅，所以嗱，老实讲，共产党呢啲咁嘅策略咧，系会反底嘅。开始啲友咧，我都呢几日都系谂紧嘅。喂，我真系同你斗气嘅话，我啊真系会继续玩嘅。吓，我都转态港独都得嘅。屌，话点解又唔使选咯？屌你咪抢我咁多磅秘笈啫嘛，系咪啊？你真系咁夹嚟杀我啊？ 唔系咁，共产党真系有关闭大学嘅前科噶嘛？咁即系对佢嚟讲，咁样玩有乜所谓？ 咁但系你喺一个国际城市嚟，咁香港你又唔可以攞翻即系49年解放之后嗰样嘢嚟做比喻嘅， 係咪？ 嗯，同埋啊，即係你都話啦，你國際城市其實咧，你今次咧。今日啦咁巧啦啊就是、香港嗰个叫做系信贷评级啦都比呢个标普调低。喂大佬个理由就好简单喂即系你同呢一个呢中国黐得太埋亦都话啦即系。 正如头先陈志思咁讲。陈志思个讲法佢讲得好少少㗎啦佢系咪而家仲系行政会议 㗎系召集人。 仲系召集人嚟㗎嘛。佢系想淡化一件事嘅，佢算系建制里边嘅温和派嚟嘅。佢嘅讲法就系话，呢个都可以继续理性讨论嘅。不过香港嘅经济同埋民心咧，民生咧都已经全面同呢一个嘅内地咧系逐步融合嘅时候咧，似乎咧呢样嘢唔系好实际嘅。嗱，从标普呢一次嘅信贷评级嘅调查，佢其中一个理由就系咩咧？因为你黐得中国太近，香港自己本身本来冇问题嘅。因为我哋外汇储备系好庞大噶嘛，系多到死噶嘛，财政储备系多到系即系守财奴噶嘛。如果唔系曾俊华嗰阵时候都会俾人耻笑咁多年啦，大哥。喂，但系同样地，因为中国嘅信贷评级系降低嘅话，香港一样系拉低。 唔系啊，你系累死咗好多上市公司，因为佢借贷成本系 高咗嘛。 佢借贷成本高咗噶， 由 stable 变成 negative。由稳定变成呢个负面，系嘛？你要向外集资嘅时候，或者你向嗰啲银行借钱嘅时候，你咪拉高咗嗰个 cost of borrowing 咯。呢个先系最重要、最严重嘅问题啊！跟住个 consequence， 跟住个影响系在于呢样嘢。 系好紧要啊！你而家你港交所啊，嗰个戴林汉啊，佢都话啦。喂，即系咁，喂，今次系好一个好好嘅警示，喂，大佬，即系你香港真系要咧展示同中国嘅差异啊，大佬啊，即系你而家个差异越收越窄，即系你讲真，你唔好以为我哋讲阿何君尧嗰啲咧就系政治嘅问题啊，大佬，即系如果你话嗰个叫做系政治正确咧，系可以战胜一切，或者系个法律咧系内里唔合，系嘛？会为你啲政治正确咧，全部系会即系特别宽容嘅，零舍宽容嘅。香港法治死晒咧，喂咁讲真，即系你而家中国系同香港系真系冇分别嘅。讲真， 咁你冇办法噶，你共产党已经视香港为佢自己私人小金库。喂，你谂下律战书啊，摆埋自己个女啊，喺香港嗰度住啊。咁你同佢讲，叫佢显示呢个香港同埋中国嘅差异，佢真系斩死你啦。 喂，同埋我一样嘢，我觉得佢都要反省嘅啫。你呢个压迫越大，个反抗越大。原本咧，我哋啲人咧都分得好清楚，即系言论自由嘅界线喺边度，同埋我系咪真系支持嗰个主张，嗰个界线喺边度？嗰两样嘢系可以即系截然不同咁。但系而家你搞下搞下，我哋咧都觉得，喂，呢班嘢真系做得值得同情嘅。喂，点解你学生唔可以嘅？作为言论自由一部分咧，就讲读呢个问题。喂，点解唔得先？系因为你共产党唔捻 Nike 嘅时候，我就唔敢讲先。喂，我哋应该要更加即系大声啲讲。我明知刺中你条神经嘅，我更加要讲啦。喂，你咁系好危险嘅。你系建基于咁样嘅政治斗争嘅谋略同埋计算嘅情况之下咧，系攞呢一个港独嘅议题出嚟喺度玩呢一个嘅。類似你所講嘅愛國論，同埋玩嗰個民族主義嚟加強想對香港嘅控制嘅話咧，其實你係玩出火。我預計佢係越嚟越玩出火。我從呢個零兩個禮拜裏面，由中大嘅即係民主牆裏面貼咗呢個即係香港獨立，到呢一個嘅校方點樣反擊，同埋一批批嘅建制派排住隊出嚟喺度表忠嘅時候，好啊！表面嘅形勢你好似係贏緊我哋。或者令到我哋更加多人襟若寒蟬嘅时候，其实我哋心里面更加多人系会觉得，屌我更加唔妥你啦！你明玩够我哋噶嘛？ 咁但系佢有一句咧，佢一句绝招就话啦：你唔妥你咪走咯。 咁我唔走点啊？你吹我唔涨啊？系咪？我就系同你玩过啊？系咪？喂，我哋开始啲人系会咁谂噶。喂，所以点解我哋泛民主派都有压力啊？除咗13+3之外。甚至乎话要加埋嗰扎旺角，即系讲勇武抗争骚乱嗰班阿哥阿姐入去 ，DQ 四都唔够，要包埋个 DQ 二，甚至乎侵埋呢一个本民前同埋青年新政华。我临离香港之前，我就 send 个 message， 同埋打电话俾李翔，我话我反对啊，大佬。喂，我话12月1日你个示威游行嘅话， 你一定要同佢哋划清界线，大哥。如果唔系咧，你唔好俾啲人听人讲话咩逐一击破啊！屌，大佬，佢唔使逐一添啊！你揽埋一嚿就一齐同佢一镬熟啊！我话之前嗰啲理由我唔讲啦，我喺节目嗰啲我已经讲晒噶啦。点解唔可以再同呢啲人一齐嘅话就系、是，即使都要俾个教训佢哋。喂，唔系话呼之则来就挥之则去嘅，大哥，系嘛？喂，但系而家你谂谂下，你继续咁玩啦，你继续咁玩啦，咁成班友仔就会一个反对阵营同你反扑噶啦。嗱，我先不理当中有几多系鬼先， 嗯， 嗱，我撇开呢个问题 ，hold this constant 先。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大家会揽埋一齐噶咯？原本我哋都区分得好清楚噶，你还你，我还我哋，大家嘅路线唔同。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如果你再行多几步的话，那些友仔就会这样反扑你。 这个呢，你讲到那个团所谓团结的问题了，不过那个团结的问题呢，那我们不能够不讲欧乐轩，那我们转头回来讲啦。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